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北京小雨转多云，5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文版出版发行。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新时代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时代榜样。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贵州、四川、甘肃、黑龙江等地宣讲。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改革闯新路，开放不止步。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白鹤滩送江苏特高压输电通道成功跨越长江。 多国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升级新冠防控措施。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26号至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确保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人才总体水平跻身世界强国军队前列。总台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26日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京西宾馆，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党的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结合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面做好新时代人才强军各项工作。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坚持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备战打仗培养人才，加强军事人员现代化建设布局，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推动人才领域开放融合，我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强调， 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日新月异，我军正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迈进。 习近平说，全军要增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科学谋划，抓紧行动，全方位加强人才工作，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习近平指出，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战略安排，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确保军事人员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关键领域人才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习近平说，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必须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人才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必须面向世界军事前沿，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必须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必须贯彻人才强国战略。习近平强调，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全面推进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各项工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要在党和国家人才工作大盘子中谋划推进我军人才工作，坚持军事需求导向，搞好规划对接、政策对接、工作对接，形成我军人才工作高效推进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指出， 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准，政治要求是对我军人才最根本的要求。 习近平说，要牢牢把住政治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做好铸魂育人和政治考察工作，确保培养和使用的人才政治上绝对过硬。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坚持军队培养为主，多种方式相结合，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模式，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要下大气力强化科技素养，提高打赢现代战争实际本领。要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落实院校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一流军事院校，培养一流军事人才。要加强实践历练，鼓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习近平指出， 要用好用和各方面人才，坚持以用为本，精准高效配置军事人力资源，确保人才得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效能。 习近平说，要坚持分类施策，抓好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使用，发挥好军事和文职人员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事人才成长规律，把握各类人才发展特点要求，创新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要推进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体系优化，加强政策制度配套建设，要在全军营造信任人才、尊重人才、支持人才、关爱人才浓厚氛围，把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习近平指出， 军委要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履行好主体责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有强烈的人才意识，当好新时代的伯乐，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军队做好人才工作，齐心协力把强军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新时代我军人才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出席会议，军委机关各部门、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西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该书西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日文、俄文、阿文、德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今天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幕，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向心力、凝聚力，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党才有真理的力量，我们事业呢才会拥有光明的前途。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在四川成都做宣讲报告，他还来到四川大学与师生代表交流互动。林尚立， 这幸福哪里来？总书记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因此大家都会经历、见证、亲历、参与我们再创奇迹的时代，那就是我们紧接下来的要开启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四川大学学生雷佳明， 作为当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把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贯彻到我们的科研学习生活中，为我们的祖国发展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陈礼在甘肃兰州做宣讲报告，并在兰州货运北站兰州大学与大家深入交流。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研究生张艳艳，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那么请问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呢？ 陈礼， 首先这一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事业可以说是一个接力长跑，不管是青年教师还是青年学士，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呢牢固地树立起来，牢固地扛在自己的肩上，也就是说把个人的学习、把个人的奋斗跟祖国的前途、跟祖国的命运、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这个伟大的梦想结合起来。 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在黑龙江哈尔滨做宣讲报告，对制定决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责任等方面内容做了深刻阐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张来明还前往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与参观群众交流互动。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重庆、浙江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增强民生福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给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位于浙江宁波海曙区鼓楼街道的中山社区，门口就是菜场，走几步就有超市和医院。这里的老人们说，住在这儿做什么都很方便。 菜市场走路六七分钟可以到了，到中山广场去锻炼的话也是五六分钟。 在中山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32%。2019年起，社区打造15分钟商贸便民服务圈，圈内商户超过100家，餐馆、药店、家政快递、干洗店应有尽有。浙江省已经建成具有便民服务圈性质的社区商业项目175个。下一步将不断探索社区商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浙江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副处长李江波， 浙江将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加快打造最智慧、最舒心、最时尚的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作为山城，重庆中心城区的背街小巷弯多坡陡，道路狭窄，一直是城市公交难以触及的毛细血管。重庆开行小巷公交，发挥车辆体积小、爬坡好的优势，极大提高了市民出行效率。北碚区市民乌大伟， 自从那个小巷巴士开通以来，我们感觉非常的安全、舒适、方便。 重庆今年新开行的10条小巷公交覆盖南岸、渝北、北碚等区域，其中8条线路都和轨道交通实现了无缝接驳。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处处长傅倩倩，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接续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新范例。 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序幕。40多年来，从小岗村包产到户，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到加入世贸组织，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事，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提级不稳、纵深推进的局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已经形成。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改革闯新路，开放不止步》，讲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互利合作、命运与共的改革开放精神。采制总台记者吴媚苗、李浩。 邓小平来到亚访，他不停地看，不停地问。 1992年1月25号，有景遇毕生难忘。这一天，邓小平来到位于珠海特区的亚访科技公司，了解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公司创始人有景遇回忆： 我向他汇报，当时人均产值差不多是20万，他就说更重要的是水平。 1992年的尤景玉已经不年轻了，可54岁的他在年轻的珠海经济特区又燃起了敢闯敢试的激情。 随时晚上10点、11点到市政府去，都有人在上班，都在研究怎么发展，那种热情、干劲给我的感觉，这就改革开放的精神。 40多年来，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事，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越来越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天将挂牌成立。 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区正式启航。8年来，负面清单、单一窗口、自贸账户、证照分离，一系列新词汇助力中国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 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闭幕。 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从提出并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成功举办4届买全球卖全球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一跃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曹普说，中国正通过改革开放向世界展示互利合作、命运与共的中国精神。 必须更高的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让改革开放继续成为、始终成为我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强劲动力。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正负800千伏白鹤滩送江苏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昨天成功跨越长江，预计明年上半年工程将具备送电条件，为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孙鲁进报道。 在重庆市江津区长江航道上，伴随着工程拖船的牵引，第一条跨江导引绳成功跨过682米的长江江面。这是白鹤滩送江苏输电通道首次跨江架线作业。白鹤滩送江苏输电工程一标段经理姚兴博： 这次跨越施工，铁塔挡距大，每周导线重达13.5吨，放线仅限张力，牵引力大，施工难度大。我们在这项施工中应用了很多新技术，比如导线轴的专用吊架，能够有效避免导线轴变形、导线磨损。 目前重庆多雾季节给登高作业带来很大风险，施工人员通过 5G 网络远程监控实时状况，保障架线施工安全。国网重庆电力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周茂： 在重庆施工段 山地地形占比71%，高速公路、铁路、江河等重要跨越60余次，但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计划预期。 据了解，这条2087公里输电大通道计划于2022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江苏省输送水电超过300亿度，相当于南京市半年的用电量。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7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云南2例，辽宁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4例，内蒙古3例，上海1例。截至11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8289500剂次。内蒙古昨天通报，11月28号0至16点，内蒙古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在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向内蒙古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息，昨天8点20分，讷河市在对省外返回人员主动核酸检测中发现1例初筛阳性人员，综合研判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黑龙江讷河市出租车、公交车、长途客运车辆等公共交通暂停营运，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实行线上教学。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昨天举行，共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本次招考计划招录3.12万人。 北京冬奥会模拟赛事一天综合演练昨天顺利举行，本次演练是以2022年2月7号赛事运行为基准，通过模拟叠加突发事件，构建贴近冬奥实际的运行和调度情景。 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昨天在武汉闭幕，重点文旅项目签约总金额达1655亿元，共吸引了近10万人次观众参观游览。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21万5571例，死亡77万6593例。 俄罗斯、澳大利亚28号报告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为防范该变异病毒传播，澳大利亚政府已暂停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航班。英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也因发现奥密克戎毒株，陆续升级了防控措施。 印度政府28号就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举行高层会议。会议决定将重新审视已通过的12月15号开放国际商业航班的决定，政府将根据全球疫情形势对国际商业客运航班的恢复日期再做定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刘梦雅、胡晶，主播郑兰、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